喂 ，hello， 喂啊，你把声要咁咧， 扮精神咯， 冇啊，系啊，扮精系咪咁都精神嘅，其实，唔系因为咧天气凉咗，其实 suppose 个人应该懒洋洋啲噶嘛，越嚟越冻啦，啲天气已经， 咁啊，除咗个天气令到人懒洋洋咧，不过咧，只不过系个感觉嚟嘅啫，因为喺呢一年里面咧，有好多人都非常之勤力嘅，因为其实咧由今个礼拜开始，我哋都有一个特别环节噶，就系、是、十大中文金曲嘅新人巡礼，咁就会由今日开始啦，一年五个礼拜。都会听到今年我们的候选新人的一些的说话或者他们的声音的。 是啊，是啊，想认识多些他们呢就要继续留意住我们的这几个新的话题 了。 讲起这个天气问题呢，因为其实十二月冻再冻一点我反而觉得是啱啲嘅，因为个圣诞气氛应该浓厚一点嘛， 即是 话晒其实就快两三个礼拜就已经圣诞了。有冇 feel 啊？大家觉得今年 有 feel， 够晒冻啊嘛！但系咧，其实真系好奇怪，啲天气咧系非常反复啦，即系突然之间超热啦，又突然间超冻啦，咁系你系完全好难适应嘅。即系你始终咧，你注意你以前咧就系将所有嘅旧衫啦，或者系夏天衫收埋晒，然后着冬天噶嘛。而家系你唔可以噶，你点都要留翻几件薄衫喺度啊！ 是啊，但是今年呢，佢而家虽然话就话啊，好似呢个天气冻令到有圣诞气氛啦，但是反而今年年尾呢，对于好多人嚟讲呢，是唔敢太有气氛啊，就 是 结婚嘅气氛啊、 哦、 就是因为呢 你啊讲緊活生生例子。 我是其中一个就受影响啦。 不如讲下得唔得㗎，讲唔讲得㗎。 得講得。 咁其實係咪好苦惱啊？因為不停跳嚟跳去啊嘛，啲制度、啲限制。 係啊，因為由嗰個嘅叫做限聚令啦，咁啊一路可能會唔同嘅時間啦，咁啊可能嗰個疫情嘅影響或者嗰個受感染嘅人數越嚟越多咧，咁變相咧好多時都會啲規例今日啊可能鬆啲，啊聽日緊啲，咁造就到咧好多。唔好淨係話新人啊，其實好多酒店啊、酒樓啊、搞婚禮嘅朋友咧，係基本上都係束手無策嘅。 我咧睇到咧有單新聞有講咧，有啲人咧係過場咯，因為佢係一個地方，即係一個地方就只能夠有20個人嘛。咁跟住佢就 book 咗個酒店，定之好似酒店就幾個唔同嘅地方。咁跟住就每個地方就係20個人咯。 咁 我唔知道得唔得嘅，係啦。 其實你走唔同場咧係得嘅，但係 因為佢走場啫嘛， 走場係啦，你只要 book 場地就得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其實最頭痛係咩咧？係自己請嘅人啊，係有乜嘢人嗱？例如你家族係大嘅，哇！你話坐20、30個，我俾夠50個你啦。可能我家族坐爆就50個啦。咁我啲朋友點算啊？ 冇啦，另一個場 咯。係啦，又或者我請曬啲朋友嚟，叫親戚唔好嚟咯。咁你又好頭痛。咁另一樣咧，有啲人嘅玩法就係點樣咧？真係可能要走上下半場咯，即係同你走場嘅概念好似嘅。不过可能就 book 佢成日个场，就系晏昼一场，夜晚一场咯。 哇，咁但系咪嘥多好多钱咯？即系我想问一下啲酒楼啊或者酒店嗰啲会唔会有特别嘅一啲配套？哦，而家少咗人啦，所以平啲咁样。 嗱，其实间间嘅玩法都唔同嘅，呢个系认真嘅，即系因为大家做生意啦，始终有啲松啲，有啲紧啲，有啲俾你转咯。咁但系嗱，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啦，即系都喺正呢一个嘅时势结婚嘅人啦。咁大家一對新人呢係難搞嘅辛苦嘅，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去到年尾呢咁啱又要縮緊嘅時候呢，可能有啲新人真係要搞到去到下年先可以結婚。咁不過呢，今日我想講嘅呢就我睇到另一單同結婚好大嘅關係，而呢一個婚禮呢係我都想聽下你哋兩個有咩意見嘅。咁呢個婚禮呢其實就係喺英國喎，咁話說呢有一個29歲嘅女仔啦，咁佢就同一個52歲嘅男朋友喎，好想呢就係完成一個夢想中嘅婚禮。咁於是呢佢就喺今年1月嘅時候同身邊嘅朋友講佢已經係末期癌症啦。 吓、啊、即係呃佢哋呀 係啦，佢用呢個原因呃啦，咁呃完身邊嘅朋友呢竟然身邊有一個朋友咧，係見到佢有咁嘅問題出現，得翻兩個月命咁少咧，佢就決定上網就眾籌啦，就搞一個眾籌嘅活動，希望幫我呢個朋友咧去完成一個婚禮。 我覺得好衰啊！呃人同情深，我最憎呢啲人啊！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個婚禮咧，最後佢真係個朋友幫佢籌完之後咧，係籌咗8500萬英磅咯。 哇！ 其实你系唔需要搞个婚礼，唔需要咁多钱噶、哦。 佢可以买个农场添咯，跟住即系一生入去住咯。 系啊，最嬲咧系咩咧？呢一个嘅女仔咧，其实系值得。正因为呢一个嘅事件，佢剃光个头，希望令到嗰个大话逼真啲啊！ 吓，咁但系其实佢想要一个完美嘅婚礼，佢剃光咗个头之后，个婚礼都唔完美啦，都唔靓。 哦，咁如果佢真系剃光个头，有钱搞一个好盛大嘅婚礼，戴假发都得嘅。你攞100万买个假发咯 ，OK 嘅。咁 就嗱， 呢个婚礼咧。其实呢最后呢是一个闹剧嚟嘅。因为呢佢话呢一对嘅恋人啦，呢对新人啦， 踢爆咗。 完婚之后呢係俾佢个 friend 踢爆返告到上去官司度 嘅。哇，咁佢咪赔到呕？ 赔到呕佢呢度又冇讲嘅。咁不过呢佢点解会拆穿到佢呢个大话呢？因为第一两个月命两个月都过咗啦，佢冇事喎。 两个月之后啲头发生返出嚟。 咁健康嘅。 三月长仲靓过之前咁样。咁另一个呢就係、是、佢竟然完咗个婚礼之后呢，佢系同佢老公系欧游世界各地囉。 因为有8000万。 系啦，可能一嚟佢剩咗好多钱啦，咁、跟住咧佢就觉得哇，一怒之下佢觉得唔应该咁样去呃我个朋友，即系呃一个朋友啦，继而就系个朋友为咗你去众筹啦，咁于是咧佢就真系告到上法庭啦。 咁啊系啊，因为作为呢个朋友帮佢众筹咧，有咩事系个朋友咩噶嘛，即系有啲咩指责佢嘅话，都系话你个朋友，咁我朋友又俾人蒙在鼓里，其实佢都惨噶嘛，咁我系佢好挺身而出啦，同埋你有冇分到边个？因为世界有冇带埋我去先？唔会啊嘛， 不同埋都嬲嘅，即系你呃我一个唔紧要啦吓，咁、你仲要等我呃咗咁多人，仲要成段时间你都冇出声、啊，即系好似睇我笑话咁样，咁我就觉得真系有啲过分嘅。同埋咧，有时讲真，你呃得人哋一次同情心，咁之后有一啲真系需要帮助嘅人，咁就未必得到帮助，因为大家都惯咗啦嘛。哎呀，唔知系咪呃人嘅咧？咁、其实影响好大嘅。 所以我极度唔中意啲人成日攞人哋啲善心啊，攞人哋嘅同情心去周围呃人。咁跟住呢个狼来了故事啫嘛，佢咪令到其他好多人都唔会再夠膽咁做。例如我而家成日喺街嗰度呢见到啲人嗰啲叫你捐钱嘅，你捐到你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日日都见佢走喺度捐㗎喎。 係㗎。 係㗎。 佢又会揸住一张证书话俾你听，我哋真係注册咗。咁但你越嚟越多嘅时候，你就唔知道究竟嗰张证书或者个注册证系真定假咯。咁就係同埋之后譬如有啲人就卖期。但係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卖期礼拜三同礼拜六㗎嘛。 係啊。 佢个滴滴都有喎。 我唔知喎。 日日都卖期。 我只以为礼拜六㗎喎。 係礼拜三都好似有嘅。係啦。咁即係总之就係有啲特定嘅日子啦，系咪先。佢滴滴都卖期喎。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同情心或者大家嘅善心咧，唔应该攞呢一啲你自己一时嘅贪念咧，就去令到人哋咧就会冇咗呢一样嘢。咁因为受嘅伤害系牵连到好大嘅。咁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啦，一首歌翻嚟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特备环节啊。十大中文金曲嘅新人巡礼。 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落、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月结单，小手拍远迷途仍只返，一屋户烟瘴气也好，共生活和礼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被迫一起醒醒醉醉也好，垃圾剧来死收花播日头，窗帘薄遮住颓废的午夜朝早， 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乐队 Fiesta 主音 Alison。 大家好，我是 Fiesta 的主音 Alison。 好有呢个日本风嗰啲嗰啲少女团体大家好，我哋系咁。你哋有冇團嗰啲叫團呼啊，或者啲招牌動作噶？你哋 其實都有噶。我哋咧臨出場之前咧會有一個口號嗌，但係嗰個口號咧，我最近先知原來係唔出得街嘅咯。嚇！唔知色情成分定係啲咩成分啦嚇，唔知道。總之佢哋就話唔出得街，可能我太純品，所以我嗰次講咗勁多次，我都唔知咯。 但你在外面讲过的、 我们出 show 之前就可能会嗌啲人通常会嗌 Fiesta 加油耶，跟住出 show 咁样，即系壮下士气啦。跟住佢就嗰个其实唔出得街咯，跟住啲人咧一录咧就喂 cut 咗嗰句 cut 咗嗰句，但我讲咗好多次都唔知点解。 喂，我好想知道啊呢、這个嗱，我帮你瞄咗佢，我帮你瞄咗呢句，但你而家讲俾我听。 OK 啊 ，OK 啊，佢哋话咩 Fiesta 会好多，咁佢一定要嗌噶，跟住我唔知道，我唔知咩意思啊吓。有咩咁好笑啊！大镬， 系一听就知道哦，咁噶，咁样好麻甩喎！喂，呢件事 真系噶，搞错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道啊，真系。 好啦，咁揾你介绍一下 Fiesta 嘅成员啦。 咁我其余嘅成员就包括有鼓手 Sophia 啦，跟住 keyboard 手 Kelly， 跟住吉他手 Coco， 另外一位吉他手 Iris 同埋 bass 手 Amy 嘅。咁我哋玩嘅曲风咧，就系、一啲偏向摇滚啊，甚至系重型嘅曲风都有嘅，即系重型金属嘅曲风都有嘅。 哦，你系最新加入噶咯 ，Alison。 系，冇错，我系最新加入嘅。 系咯，你呢个加入嘅系咪第一次加入呢个团队，定系个 band 界你都唔系第一次啦？ 其实 band 界咧以前都不嬲有夹开 band 嘅，不过因为我以前咧就好鬼中意玩啲好嘈嘅重型音乐啦，所以我就同啲男仔夹开 band 嘅。 你系主音啊？嗰阵时都系。 系啊，都系主音啊，叫做 metalcore 咯，都系个歌类。 O K， 咁好啦，而家入咗女团啦，咁入咗女团又点咧？ 入咗女团就我会形容心系肩麻甩咯，我哋会喺大家面前就捽脚趾 ，O K 咯。 咁会有啲咩嘅第一次你哋系好难忘？ 我记得系有一次我哋拍一个电视节目啦，咁、那个电视节目咧就我哋有一个环节多谢对方。 嗯， 咁。因为我哋呢一年其实系应该正确啲嚟讲系可能半年前咧先至正式经营到好似出道咁样嘅，咁、就当然好辛苦好多压力啦，因为有啲family 都仲未出嚟做过嘢，仲未工作过，受唔到呢啲压力。咁大家好多谢翻大家讲翻之前啲嘢啦，就我记得嗰阵时系我吉他手 Coco 想多谢我嘅，佢话。好多謝 Alison 啦，佢為我哋做咗好多，跟住奉獻咗好多，跟住之後佢就講到呢句就喊咯，跟住一喊就變到我哋個鼓手 Sophia 跟住喊，跟住突然間咧我又喊咯，見到你成班喊，跟住成班一齊就喺個節目度喊咗出嚟咯。 但係好 sweet 喎呢個呢件事。 係啊，我都覺得係。其实我哋咧乐团咧仲另外有一个神秘人物嘅，就是、我哋嘅监制啦，叫做冯坤耀先生啦。咁、其实佢系一次一个爸爸咁样嘅。咁我哋咧就做错好多嘢，可能衰过好多镬啊，佢都会闹你两句咧，都会肯帮翻你。咁好多次可能出 show 啊之前咧，都会有啲紧张嘅感觉嘅。咁就佢会好长篇大论啦，可能自己本身唔系好惊嘅，跟住俾佢讲多两句咧，自己都咬底，跟住之后搞到就成个表现就有啲影响咗，跟住就会可能翻去同佢理论啦。下次你唔好再咁样俾咁多压力我哋啦，我哋其他人会做唔到噶，呢咁样佢就会听啦。跟住后屘我哋可能会演变到系唔好听佢话，会做下鬼脸咁样啦。即系佢讲经嘅时候咧，我哋就喺度做埋啲装模作样、好吓人憎嘅样咁样俾佢睇啦。但系佢会好嘅地方就系、我哋好辛苦完之后，佢都会系我哋有 base 手讲 Amy 话好想饮可乐，要爸爸，跟住佢就会一个人咧。冲落去下面啲揿嘢音嗰啲机度啦，就揿咗六罐上嚟，佢仲要除咗佢件上身 T 恤去包住啲可乐拎上嚟俾我哋饮咯。 系 佢除咗佢赤裸上身，就系为咗大家嘅汽水啊。 系啊，就系、是、为咗装住啲汽水，因为太多罐拎唔到啦。 哦，咁你哋六位系经理人，佢先系 artist， 系咪啊？即系佢要系受磨练嘅，你哋就系监制经理人咁样嘅。 嗯，其实系因为佢锡我哋咯，所以同佢一齐系有火花嘅，因为我哋第一次我。去咗呢隊 band 啦，咁佢有個曲啦喎，咁我即刻可能一兩日就填咗份詞出嚟，跟住我本身其實因為我以前未遇過一啲可能音樂醋味好深嘅一啲前輩啦，因為我係自己同啲同齡嘅人喺 band 房夾 band， 跟住學到幾多就幾多啦，跟住無啦啦見到個好似先生咁多經驗人啦，佢係輕輕幫我執咗兩下。咁可能執咗啲拍子啦，我成首歌嘅感覺已經昇華咗咯，所以我就哇犀利拍手掌，原來真係歷練好緊要咁樣咯。 幫我買多幾打汽水翻嚟先傾。咁啊，今年做我哋金曲嘅新人啦，有咩感覺？ 嗯，會覺得開心嘅，因為好似我哋終於都夾咗咁多年 band 啦，你咁樣個女仔都好似終於揾到個方法去繼續行落去，因為其實佢哋揾我一齊夾。Theta 呢對 band 做主音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迷茫緊嘅，覺得唔知條路點行落去咯，話好似見唔到前途咁。咁我當時都係嘅，咁就覺得好開心呢一年。雖然有疫情啦，跟住又發生咗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事啦，但我哋都可以捱到過嚟，所以覺得好感動咯都。 嗯， 因為以前好多人話香港係一個文化沙漠啦，但係自從出完《秋去東華》呢首歌之後。我就開始對呢一個想法改變咯。其實我覺得香港即係、就是、我哋年輕一代嘅人都未必真係咁文化沙漠，只不過係我哋冇一個好嘅渠道去宣傳我哋音樂，我哋冇一個好嘅可能場地啦，係咯，去帶呢個文化俾大家。所以我覺得嚟緊，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嘢，俾大家認識唔同嘅音樂咯。 嗯，無論即係呢幾年間啦，無論係樂迷啦，或者係歌手們啦，世界各地唔同嘅歌手都好啦。其实大家都要尝试紧一啲新嘅歌曲领域啊，音乐领域啊，去希望开发多啲，等唔同人去接受啦，或者去到欣赏啦，咁样。咁我哋都期待住你哋啊 ，Fiesta 新歌啊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 政府将会再增设五间社区检测中心，分别位于天水围天晴社区会堂、石塘咀体育馆、土瓜湾体育馆、马鞍山体育馆和牛头角道体育馆，下星期起陆续投入服务。到时全港的社区检测中心将会增至19间，总检测容量将会超过每日20000次。这些社区检测中心为市民提供自愿检测服务，收费上限240元，亦都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为特定群组或者指明人士等因为公共卫生理由做检测。当局说，社区检测中心自上个月15号开放以来，截至前日已经为超过17万人检测，其中420个样本的检测结果是属于初步阳性，比率为 0.25%。今个月22号起，由海外返港人士必须入住指定的36间检疫酒店。有报道说，部分指定酒店坐地起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超过80%指定酒店房价在1000元以下，相信价格具竞争力。陈肇始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如果返港人士觉得预订的房价不合理，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目前指定酒店房价有便宜有贵，相信具竞争力。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使用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统特朗普说，24小时内可以展开接种工作。BioNTech 行政总裁沙恩说，随着美国批准使用，面对最大挑战是增加产量，满足强大的需求。公司已经表明，出年可以将产量提升至13亿剂。随着英美批准疫苗紧急使用，沙恩预计欧洲药品管理局今个月底会有条件批准疫苗使用，出年年初可以分发到欧洲各国。最新的数据显示，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人在未接种第二剂之前已经产生一定保护力。沙恩对数据表示惊讶，强调接种第二剂之后保护效力会大幅增加。英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将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恢复，距离双方定下的最后期限只是剩下一日。双方之前发表悲观言论，说不太可能在星期日之前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声言英国准备好没有协议。国防部就说，四艘皇家海军巡逻艇随时出动保护英国的捕鱼海域。约翰逊说，欧盟必须在捕鱼权以及商业竞争规管立场上作出巨大转变。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说，没有协议是艰巨谈判的最可能结局。英欧如果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并在12月31号之前获得确认，英国和欧盟可以向彼此的商品加征关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地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龙尾就接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邨。另外，在深水埗的钦州街和元州街一带，现在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濠涌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窝尾和康湖居。 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中区的干诺道中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七点钟，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利宝春大厦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皇后像广场。咁另外喺紅磡嘅大環道東近住大雅街，因為水管緊急維修，而家大環道東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生恋真唔真啊？ 我觉得套戏情节好多都熟口熟面嘅， 唔通你觉得大婶嗰句？我最中意咧就系食小鲜肉噶啦，同面咁讲嘢嗰把声好似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的 Ryan 是不是会发展师生恋，那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喂，嚟到 Saturday Game On 呢个环节啦，我哋而家唔好照诡异咁咧。 点解嘅？ 因为当然系我揾题，所以我要咁样神秘啲个感觉。 哦，系咪今日你准备嘅要估嗰样嘢系要有啲神秘感嘅？ 唔系啊，感觉上咁样你哋好似难估啲。 请阿的神出嚟先 ，Hello 的神。 喂，咁样讲嘢真系舒服啲咩？ 唔系啊，即系觉得好似难估啲啊，觉唔觉得好难估你哋？ 啊，都系嘅。好神秘啲， 你好难捉摸啊！直情 就系，其实呢个 game 就系要令人哋捉摸唔到自己。我某程度上发现，因为我觉得咧，你好似某一个套路，你惯咗咧，你啲人就会捉到你嘅心理。例如，师培就一定系嗰啲好把鬼啊，嗰啲美容嘢，健身美容 啦啦，俾你咁样灌咗佢呢个， 明明就唔把鬼，坚持觉得好用咯。 把鬼嘅，有啲都 OK 嘅。 但系即系把鬼得嚟，佢仲要嘥钱啊嘛，你明唔明啊？而但系如果的神是怎样呢？的神就是穷的 cheap 鬼。 好惨啊。 咁你有几高贵呢？ 我冇话自己高贵。我专系嗰啲奇呢怪嗰啲呢。但嗰粒豆 我记得㗎、啊。 或者 难估喎。 或者嗰啲。 豆真係好难忘记。 係啊。或者系嗰啲呢一定系有用过或者曾经大家接触过嘅嘢囉。 我都系嘅， 我自己拣嗰啲系咁样， 即系日常生活多啲嘅。 系啦， 我系我同的神嘅话就系少见啲嘅，好似系。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就想讲咧，呢个 game 咧，即系其实捉心理或者捉一个人嘅。所以我而家咁样，你哋系咪难估啲咧？ 我以为你今日要带咗一样好神秘嘅嘢出嚟。 我今日带呢样嘢咧，算唔算神秘咧？不如我哋即刻俾个 level one 俾啲 tips 你哋啦。 好啊。 Level 1， 真系唔知咧，以为你今日带嚟嘅嘢咧系同啲暗黑系有关，唔知咧以为我哋而家做紧万圣节特辑啊， 系， 但系唔系嘅，完全冇同呢两样嘢冇关系嘅。 首先咧，我唔会俾你 fit 到嘅，唔会答呢个问题，除非你话俾我听呢个系咪你问嘅问题先。 系啊， 的神你咪觉得聪明咗好多咧？ 我连个 tip 都未有，我唔敢出声。 系咪啊？系咪啊？其实呢、你问我咧，今日系咪暗黑嘅嘢？其实我可以 free 俾你嘅。我唔觉得佢系啦，我唔觉得佢系一个暗黑嘅嘢，但系永远佢嗰个嘅实用程度就好暗黑啦。你唔会知道究竟佢真係有用定係冇用。 抽象抽象到不能啊。 啊唔係㗎，咁你即係问开嘛，咁咪答你都免费嘅，还掂呢条我又唔会计你哋嘅。 即係佢暗黑嘅。 唔係 佢就係唔暗黑啊。但係呢佢嗰个嘅内容或者实用程度系咪真係有用呢，呢、這个就存疑嘅。即係好多人都會喺度諗，究竟係咪真係有用呢？係咪真係把鬼呢？咁樣 即係冇乜用啦，大家都覺得。 其實不如咁啦，我亦都俾一個 tips 你哋啦。呢樣嘢我係特登親身咧拆咗嚟試嘅，我真係想試下究竟佢係咪真係有用。但係結果對於我嚟講咧，佢係暗黑嘅一個黑洞咁啦，錢我又使咗啦，洗完之後拎到翻嚟係冇用嘅，係啦。所以我係有啲嬲嘅。 係咁，我問問題先啦。我問第一個，佢係用喺你嘅身體上面？ 唔係。 第二个问题，佢系食品嚟嘅？ 唔系，食品起码我都会觉得，哦，今次我试过，即系我都会觉得我咕一声吞咗就算啦。 嗱，我咁样听落去咧，我觉得系一啲即系用完之后，好似会对自己有改善嘅某一啲嘢。所以如果唔系食嘅话咧，咁可能系摆放嘅呢一样嘢，用完之后咧。傳聞話或者係佢 suppose 係可以令到你身體有某一啲問題改善，啱啱？ 嗱，拆解師培嘅問題先，唔係是非題啦，即係唔答你係定唔係啦，直情答你啦，對你幾好。 好嘢。 師培講嗰樣嘢唔係擺設嚟嘅，咁但係你頭先所講話係咪對身體好啊嗰啲咧，佢唔關身體事嘅，但係呢樣嘢就係話俾你聽，佢對於你生活上面係有用嘅。但系结果我用完之后，我发现系冇用嘅， 即系改善生活上嘅一啲难题啦。 系我哋都会用得着嘅，即系我同师培都有用嘅。 其实有 男女噶， 我好相信咧，系每一个人咧都曾经有谂过系想攞佢嚟用嘅，即系或者希望佢系一个有用嘅物体嚟嘅，亦都希望可以呢一样嘢真系帮到自己嘅。咁之后咧，亦都我即刻上网，我头先所讲嘅就我自己亲身经历，觉得冇用啦。但我上网睇过，有啲人有讲过咧，系真系可能有用噶。而但系佢哋嗰个嘅耐用程度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多咁耐咯。 有冇灵性噶？ check 乜嘢啊？ 有冇灵性噶？ 灵性冇嘅， 灵性啊， 冇嘅。 Okay, 但你可以赋予一个灵魂俾佢嘅，你可以自己赋予一个灵魂俾佢嘅， 即系唔系晶石嗰啲啦， 唔系， 你可以赋予一啲灵魂俾佢。 头先我讲生活上面，生活上面，而且呢一样嘢 ，suppose 佢发明嘅时候系希望帮人去延长某啲嘅寿命嘅。 某啲嘅寿命系某啲嘢嘅寿命， 某啲嘢， 某啲人嘅寿命啊？ 某啲嘢嘅寿命唔关人事嘅。 延长寿命呢间嘢， 即系因为唔系摆喺人度，亦都唔系俾人食嘅嘢嚟嘅。 O K， 咁即系摆喺物件嗰度啦，用完之后咧，嗰样物件就可以用得耐啲。啊， 咁劲！ 我开始有啲谂到啦， 劲啊！ 首先我觉得系20蚊楼下嘅嘢嚟嘅。 我买嘅时候唔系，嗱，俾多条系啦，用咗四条， 跟住咧， 几多钱啊？ 咩啊？ 唔好问佢几多钱啊，平时嘥咗问题。 冇系啦，冇嘥呢个。 现场 唔系啊，你问啦，你问啦，我答你啦。 佢系要嗱，我而家停的神讲一阵嘢先吓，唔好答爹住啊，冇。好，我觉得系令到某一啲物品咧，你用完之后佢冇咁快腐化，或者冇咁快会烂啊氧化嘅嘢嚟嘅。 即系 coating 又得啦，或者系食物夹又得啦。或者是保鲜纸又得啦，石纸又得啦， 不如咁啦，我见你哋倾得咁开心，不如我就播一首歌俾你哋自己私底下再倾下啦。 好， 系咯，唔好嘥听众时间。一首歌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嘅 Saturday Game On。 通透。如果虚空的世界如爱，内心堆积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是变态，谁还不清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为彼一起作假。不起我已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像破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放下对应，凌虐的是后声掩大众监犯，那什么循环不息，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 尋常事，認真做。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寻常试认真做。咁咧，我哋呢一 part 咧就系俾大家估一啲物件嘅，亦都摆咗一个 post 上网噶咯噃。 冇错， 就系叫人哋估下究竟我哋今日啊，我摸呢出嘅题系啲乜嘢？ 冇错，咁头先咧亦都俾咗啲 tips 啦，我哋亦都问咗好多问题啦。咁咧就话其实呢一样嘢咧用完之后咧系可以延长某一啲嘢嘅寿命嘅，咁啊解决你生活上边嘅某一啲难题啦。咁有耐用程度呢一个关键。自己出过嘅，唔系用喺身体，唔系食嘅。咁啊，仲有冇咩 tips 要讲留咧？好似都冇啦，差唔多啦。 喂，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食物嘅好似喎。 系咯，我都觉得系，因为保鲜纸都得嘅。 系啊，一定系把鬼，因为佢个夹夹得唔好啊。即系可能唔系旧嘢把鬼，系佢夹得唔好，咁嗰啲食物咪走气咯。 都系，但系头先佢讲咧，唔止廿蚊噶。suppose 呢啲嘢通常就十蚊只、五蚊只嘅啫。 唔系，我买过有啲系有公仔都贵噶，都可以去到30噶，有啲靓嘅。 哦，即系佢夹完之后梳气，即系夹完之后其实都冇封住。 得个样佢夹唔实啊，即系可能佢有啲胶咧歪少少咧，可能佢就走噶啦嘛。同埋你唔会知佢包嘢食摆喺咩地方，如果夹住可能接住气咧。咁佢谷住啲氣，佢爆咗個夾都會㗎嘛，或者啲夾鬆脱都會㗎嘛。 但其实除了夹之外呢，仲有一啲嘅食物保鲜嘅蝕啦，有好多唔同嘅樣嘅，有一啲呢好似一條飲筒咁樣嘅。咁嗰啲呢你就係譬如食完條薯片啦，之後呢你就摺埋佢，然後將個飲筒呢蝕落嗰個薯片嗰度嗰個頭嗰度，咁又可以保鮮，或者係夾。但我覺得會唔會係啲特別少少嘅。 我想問問題。 好。 我哋呢個方向似唔似呀？ 似。从住呢个方向谂就正確噶啦，呢、這个就系我 level two 俾大家嘅 tips。喂，好大嘅 tips， 好过你哋，好过你哋再 up 一啲把鬼嘢，跟住问我系定唔系啦，系咪啊？ 唔系，真系唔该晒你啊！ 呢个真系缩窄咗好多范围。你哋讲完之后，我一句话俾听，唔系你哋就重新再谂过噶啦。 冇错，但系最紧要诚实啦吓，唔好玩我哋啊， 咪咯。 唔系，我觉得似系食物夹， 系咁系夹定系嗱，如果。估到咁近啦，我就想估到 exactly 系究竟系夹啊，定系摄嗰啲食物饮桶？仲有啲咩系可以令到食物保鲜嘅咧？仲有啲咩咧？我谂紧，或者系嗰啲 雪柜咯， 雪柜都得，揸雪柜翻嚟。喂，仲有啲咧？石子， 唔系噶，而家坊间有啲迷你雪柜好细个噶， 摆摆两罐嗰啲汽水， 我直情觉得哇，我买嚟做咩咧？ 其实就把鬼啦嗰、那个。 或者系咧，你买面包嘅时候咧，咪有一条嗰啲石子，跟住有一条嘅中间有条铁线嘅，咁你就俾佢扭扭住 佢。我又冇咁 cheap 啊！呢个我直接答你啦，我冇咁 cheap。 佢面包店咧，啱啱买完个面包之后， 软铁剪啊，扭住嗰个啊，的神佢意思系， 哦，唔系咧，我觉得咧，点？ 你不如我话嗰个面包个贴纸啊 ，OK 喎，胶纸。 我会估夹咧，因为一嚟佢觉得好似好实用，亦都希望买嚟好实用嘛。但系最后佢系废，我就觉得可能真系夹唔到，因为其实有时我会食饼干咧，食饼干有啲夹咧，其实都唔系真系 keep 得到好好啊，同埋延长寿命啊嘛。 咁、不如咁啦，而家即刻俾大家估啦，好唔好啊？即刻去 level three 啦，俾个 tips 大家啦。 好。 Game on level three。好啦，即刻嚟到 level three 嘅，俾多个 tips 大家嘅，个 tips 就系俾大家摸啦。做乜嘢咁紧张？ 就 系 想摸嘛。 靠你啦， 我就叫你俾我摸。 你知唔知？即神你睇唔到就师培紧张到直情系点咧？入我不停挥手，我仲以为我出错嘢，你知唔知啊？ 唔系啊，唔系啊， 我做错 panel 啊！哎哟，我做咩我揿错掣咩？ 就好似咧去餐厅咧，你突然之间举起只手伸懒腰，跟住咧嗰啲侍应就以为你嗌佢， 仲要佢个样好彷徨，你知唔知啊？ 系咩？想知啊嘛，真系 我个样不嬲都咁彷徨。其实我是伸隻手出来我想拿个盒那就给一些牵纸想着叫阿莫第二个盒给我、其实我想估呢反而是那些食物的密封机、不是嗡嗡嗡那些密封 机即是它有条铁线会消热然后夹住它就会融了个胶那些 是啊就是那些机我伸隻手去摸一下好 喂咁奇怪嘅我摸到一个波个波呢系淋淋地 喎。个淋淋地即系一个胶波系啦好似乒乓波大少少咁样嘅。跟住个顶头呢就系、是、有一个胶有一个好似我哋平时可以摄落个水樽度嘅啲胶嘅头即系个胶樽头但系就黐住咗一个软啤啤嘅波咁呢就可以泵啲气落去嘅但唔知点解要泵啲气落去。 咦死到我哋系咪估到咗食物嘅方向咧？佢应该系饮品嘅方向。 诶，即系啲汽水唔会咁快冇晒啲气。 系啦， 但系我泵翻啲气入去啊！我第一次见、啊。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因为有时咧，我饮汽水咧，饮咗太大罐咧，饮半罐啦，我饮唔晒咧，我会搵嗰啲保鲜纸咧，包咗个顶咧，摆翻入雪柜雪咯。 会可以 keep 到啲气嘅。 跟住，其实唔得噶，我。唔系全完全唔得咯，你可能好快几个钟头饮，可能都仲 keep 到气嘅。 最后答案 会变糖水咯。 哇，真系唔知咩。 最后答案 汽水嘅。O K， 我估汽水。 我估系防止个气球走气嘅一个气球泵气机。 即系好笑，师培明明其实我觉得佢系估中噶，只不过佢拣因为想同的神唔同一个答案咧，佢撞一啲嘢。 我真系 估 中 咯。但其实我想讲咧，你估咩？你原本系咪真系想估的神嗰、那个？ 其实本身系嘅，但我摸完之后，我觉得唔似咯。 好啦，开估啦，其实系的神嗰、那个，同埋话会可以泵啲气入去嘅， 好搞笑啊！ 系啊，但系好好笑嗰样嘢就系咧，我买完翻嚟之后咧，点解话把贵咧？我好兴奋啦，买啲梳打水啦，跟住之后咧，无论玻璃樽、胶樽点都好啦，因为佢系日本嘢，个樽盖同我哋香港唔同。 哎呀！ 应该好服啊！ 哦，即系上唔到个牙。 系啊，我即刻好唔开心啊！等我仲要买啲劲劲地咧，你知唔知我喺边度买啊？激嗰啲店啊，连锁店嗰度买啊，系啊，跟住我买咗几廿蚊，好唔开心，你知唔知啊？咁同埋呢一样嘢真系咧，其实呢个就系有气嘅汽水嘅一啲保存盖嚟嘅。咁佢都有讲过就话其实可以如果有啲咩就可以泵翻啲气落去，但系当然我哋都唔知真定假啦。但系 keep 住我已经觉得好好噶啦。但系咧呢一样嘢咧，结果我头先话冇乜用啦，或者有啲人可能真系延长到，但系个延长嘅寿命唔系想象中咁多。 嗯。 咁但系我就上网再 search。咗啲坊間咧，原來有啲再簡便啲嘅方法。有人咧就台灣有個網友，佢就話其實飲完個汽水之後咧，如果你膠樽嘅話，玻璃樽啊講緊，係咪膠樽嘅話咧，其實你扭實啲個蓋。佢話你調轉個樽，即係將個樽頭本來倒出嚟玻璃杯個頭調轉擺喺雪櫃嗰度。佢話個氣咧就可以 keep 耐啲 嘅啦。哦，原來咁， 係、嗯、啊，我生活小百科。 Yeah， 我仲以為自己吹翻啲氣落去添，其實都得。

隊呢個環節咯。 冇錯啦，咁最近咧，我都同身邊好多朋友傾下偈啦嘅時候啦，就發現，因為咧呢一段時間你應該係臨近聖誕啊，啲假期啊多啲時間可以休息噶嘛，但有好多人都話啦啊，其實都受呢一個失眠困擾。 嗯，係啊，我係啊。的神都好明顯係啊， 係嘅咩？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啊。其實你兩個見到嘅時候咁精靈，我都唔知你有失眠添。 頭先佢都話佢因為婚禮苦惱嘛， 哦， 我估嘅咋。其實可能佢唔係啊。 個失眠咧係好間歇性嘅、嗯，但係咧好有趣、哦。我而家咧計過，我由幾多幾年前開始咧，我每一年總有一個月咧係成個月瞓得特別差嘅，係一定有一個月係出事嘅、哦嗯。 一年裏面 點解咧？ 一年入邊我總有一個月，我冇記錯，好似係七八月份咧。我一定要有聲音， 是不是太熱啊？但是又開冷氣又乾燥、 啊。心火城那些，好像心火城那些 friend 啊。 哦，咁就會瞓得冇咁好。 例行例行係有嘅、哦， 所以咪成日嗰陣時又話要飲冬瓜茶，將個人消暑啊嗰啲噶嘛。 嗯，即係你屋企真係會專登去煲一啲冬瓜水、冬瓜茶。 會啊， 我屋企淨係會煲薏米水去水粥。 兩樣都加埋就更加去啊嘛。 啊，幾好幾好。 薏米嘅原來 咩啊？ 男仔唔可以亂咁飲薏米嘅，原來 係咩？點解啊？ 係飲得好勁啊！ 去水腫啊嘛！ 糖嘅道理一樣嘅，原來 係咩？ 殺係啊！不過係啊，殺啊！薄荷糖咧 唔係喎，但係美白喎、 啊。係啊！我嗰時咪就飲得好勁咯。我飲咩咧？我飲薏米檸檬啊，跟住檸檬咧又削弱到我啲牙齒咧好痛啦、啊。然之後咧薏米咧，阿媽話會滑嘅，原來 哦，即係殺， 即係唔好啦。總之對男仔咁樣啦。 哇！你試下咧，薏米再加薄荷糖溝埋一齊食，可能就～唔系，可能富富得正啊！你明唔明啊？ 系嘛， 特别劲啊！ 想有后代喎、 啊，试下啫。 系啦，咁啊，讲到睡眠嘅话咧，我就发现原来咧坊间有啲好得意嘅叫睡眠按摩专门店嘅、嗯，即系你去，我其实成日都觉得咧瞓觉好简单嘅事啊，点、嗯、解会有一间咧系专系瞓觉嘅按摩专门店咧？即系你去到就系为咗瞓觉，咁有冇意思咧？ 嗯， 其实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嘅。咁不过呢个嘅日本电视节目啦。就佢講咗揾咗一個專家，咁、那個專家咧就上嚟講咗點樣改善呢個睡眠嘅質素，同埋食啲乜嘢可以好瞓啲咁樣。 我想講咧，我聽完你咁講，我好有興趣，好想參加、哦，即係好想去、哦，因為咧我好衰，我好中意揼骨噶嘛。但係咧，我係一個唔受力嘅人嚟嘅，咁我就好中意揼骨嘅時候咧，就係輕佢揼到我瞓覺為止，我覺得最舒服嘅狀態咯。 哦，真係會有人係為咗瞓覺， 係啊。 其實我揼暈你咪得咯，好快 喎 ，OK 啊， 因為唔係啊，因為咧，但我又好衰嘅喎。咁譬如有啲嘅鋪頭咧，好啦，佢係慢慢練下練下練到你瞓著覺啦，跟住之後咧，我突然間醒咗嘅時候，我發現佢 hea 咧，我好嬲喎。 系噶， 我俾几百蚊你，你就 hea 我。 系啊，讲开你话去按摩店嘅时候，你通常要瞓觉啦。但系咧，你成日都发现咧，我嗰日有个朋友先讲，佢同个男朋友一齐去 massage 去泰国啦，跟住咧佢就。隻眼咧，佢就話自己隻眼好細，咁所以冇人知道佢究竟瞓緊覺啊，定係擘大眼啦、啊。咁佢就突然之間就開始聽到佢男朋友嘅呼吸聲，跟住最初咧嗰個技師咧左捻右捻，但係你 feel 到佢好輕力噶啦。跟住咧慢慢咧佢捻下捻下捻自己喎、啊，那個技師嚇，即係咧佢捻自己手啊，捻自己腳啊。 喂，但係我想話點解佢知咧？ 佢擘大咗隻眼，但係佢話。系啦， 点解少一只手嘅？明明两只手捻下， 本身个女仔自己按紧，男朋友喺隔篱按紧，咁佢望到佢嗰个技师。咁佢嗰个技师以为佢都瞓着咗，咁、因为个女仔咧本身就只眼唔系好大嘅，咁就冇人知道佢究竟系擘大眼定系瞓紧觉。 OK， 咁但系佢望到，喂，点解个技师按紧自己嘅？跟住之后咧， 个技师其实觉得冇理由噶，我按咁耐都冇人知道我瞓，我真系咁舒服，自己知。 系啦， OK， 壓力測試啲 friend 係啦， 都可能係嘅， 舒服測試 係啦。咁啊，跟住咧後屘又見到佢喺度玩電話咁樣啦，咁佢就出一出聲，即係俾佢知道其實佢係醒嘅。咁跟住佢又嗱臨咧即刻喺度按翻個男仔咁樣。 喂，但係你講起咧呢一個咧，我有個朋友喺泰國啊，女仔同一個男朋友嚇，同佢阿媽三個人一齊咧去泰國按摩。咁你都知泰國出名按摩好勁 啊 嘛，咁佢咧就去 四手啊八手都得噶嘛。 咁係啦，佢去嗰啲咧就係、是、正宗嘅，咁然後咧就喺樓下嗰 都正宗啊，四手同八手 都正宗。咁但係佢男朋友看到直情係瞓到化開口夢嗰啲啊，哦咁樣喎、啊，咁跟住佢就咧。偷拍咗俾条片，我睇佢笑到癫，有俾条片我嚟。 佢系咪就系俾个按摩师揼晕啊？就好似你想揼我咁啊，所以揼到血泊咁啊！ 佢仲劲过嗰、那个，佢点样咧？佢系影咗闭路电视，佢闭路电视就影住佢男朋友咧按到下嘅时候，正弹起身，然之后好鬼上身咁样，碌、地下转咗几个圈，企起身嗌咯。 哇！不其实 跟住 唔系发开口梦啊嘛， 通呢渣嚟嘅。 就是问她男朋友发生什么事啦，她男朋友说哇头先太舒服，我睡了觉发梦，老鼠咬我脚趾啊。他就经历了头先在镜头里面见到他真的翻了个军斗，然后就起身尖叫嗌咯。太舒服了。但是这件事很好，因为整间铺头呢见埋电脑技师是吓到以为他真的癫了。 因为他附身的东西 是咯。 系按到盒，哇！即刻閃啊！咁 唔怪之啲泰國師傅啦，咁中意會有用好多唔同宗教嘅去保護自己啦。原來係因為原來啲客人嚇到佢哋咁。 冇錯。 喂，但係打個岔，即係雖然我哋而家去唔到泰國啦，暫時戲院都暫停一下啦。但我想講，你知唔知最近咧有一個嘅戲院，我係想試下嘅喎。咁就話有一間新嘅戲院咧，當然佢啱啱好似開始嘅時候就已經要關閉啦，限制你。但係佢原來有個新嘢就係咧。嗰、那个嘅座位啊，系按摩椅嘅座位嚟噶。 诶， 系啊，你一路睇戏一路坐按摩椅，呢个系佢好似话第一次香港嘅首创啦。跟住仲要系佢话系同某一个大型嘅按摩品牌咧一齐合作去睇下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而所以佢系超级静音嘅，即系有阵时你按摩嘅时候话咦嗰啲咧电器声，咁咪会骚扰电影噶嘛。我都喺度谂啊，我睇紧电影嘅时候佢喺度嘈咁点咧？ 唔系，喂，张凳静音啫，个人未必噶。 咁冇理由叫你演到咦哦咁样噶嘛个人。 咁样，同埋要配合你睇咩电影 啊？要谂。如果你睇鬼片，你突然间追你个背脊咧，你要真惊一惊。同埋我又觉得即系如果侧边啲人嘈咁喺度咦哦咁点咧咁？但系我真系想试下，但我又会好惊，我会睇下瞓觉。 系咯，其实我觉得好矛盾噶，因为 massage 按摩椅你坐上去好舒服噶嘛，咁、但系你又同时间你要好集中精神咁睇住一套片，除非嗰套片好闷。或者是一些轻松笑片、或者即紧张片的话你会觉得、哇好矛盾啊，你个人又好放松但是你个精神又好紧张。 但我会好想知道价钱先咯，先再衡量一下咯、因为刚才我所讲了我自己的矛盾嘛，即我又怕会舒服的睡觉啦，但另一样东西我又怕即贵得滞啊那些，因为 可能290蚊这样。 是啊，因为现在那些譬如小的迷你戏院都很贵的嘛，就是坐得舒服一点睡即是半睡状态那些呢。咁同埋我一定会睇一套戏几多分钟先咯，即系如果啲八十几分钟，我觉得好蚀啊！ 系咯， 打死去睇咗百几分钟嗰啲， 但按住八十分钟或者百几分钟，然后睇戏都唔得啦。通常每一个 section 大约25分钟到噶嘛， 你可以揿停佢噶嘛。 哦，都啱，都啱，都啱。睇下價錢啦，都有值得試下嘅。好啦，不過講到咧，你話如果舒服，點樣可以瞓得好啲咧？頭先講到啦，其實咧嗰個嘅專家就上嚟講，就話原來有一啲嘅動作啦，或者食某一啲嘅嘢咧，係容易瞓啲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泡菜啦。佢就話咧，原來泡菜咧，佢有一啲叫氨基酸，就可以幫你咧放鬆一啲鬆即係放鬆你嘅神經嘅作用啦，有咁就可以提升你嘅睡眠質素。即係睡眠之前咧，可以食少少泡菜。 咁韓國人係咪好好瞓咧？ 哇，應該話韓國人有失眠咧， 問得好啊，我都想知喎。 係咯， 每晚十點鐘全部熄曬燈，成個城市熄咗。唔係啦，我去旅行佢哋都未熄燈，仲喺紅燈區飲緊酒，好開心。 所以點解韓國人啲皮膚咁靚，瞓得好 我 啦？ 我以為你話因為飲酒嗰啲人唔識泡菜，所以瞓唔到覺，所以要出去消遣。 系啦，咁除此之外，嗱，即系信则有啊，唔不信则无啦，吓，自己睇下有冇用啦。咁另外佢就话瞓之前咧就可以冲个凉，咁因为咧你提升咗你个身体嘅深层嘅体温之后咧，咁一至两个钟头之内瞓咧，你就会即系容易啲瞓嘅，即系个人暖啲。其实都系嘅，因为咧，如果你冬天其实你冚唔够被嘅话咧，太冻咧，你嗰下真系觉得瞓得冇咁冧噶。你哋有冇试过？ 嗰个道理一样咯，你去旅行浸温泉，其实真系好好瞓噶嘛。 哦，系啊，系啊， 都好早瞓噶。 因为每天就瞓 都好早瞓啊， 系 啦，咁啊，佢哋有各自嘅方法啦，咁啊，另外有啲方法咧，我哋都得嘅，除咗浸温泉同食泡菜，另外咧就系可以做一个超简单嘅睡前嘅按摩。 嗯， 按边度咧？第一个位 系好紧要嘅，有啲位越按越醒嘅，好似睇咗的神，即刻几紧张，即嘟 嗰啲醒噶， 醒晒按过啊嘛，最近。 系啦，咁啊讲下 边啲位咧？ 诶、你有按开嘅喎，原来要等你介绍下先得啦。咁啊，首先就要讲一个叫做安眠穴。咁其实咧就系你喺个颈后边咧有一嚿骨噶，嗰、那个位咧你按下佢，尝试按三至到五次啦。咁佢就话咧会令到你容易啲即系放松啦。咁除咗一个叫做安眠穴之外咧，仲有一个叫百会穴。咁百会穴咧应该都好多人听过噶啦。其实好简单嘅，就喺你嘅耳仔啦两边同埋你个头。顶个交汇处，即系我觉得系呢个叫咩啊？头壳顶 系啊， 天庭盖嗰个位啦， 头壳顶 系啦。咁咧，你就可以揿下佢大约三至到五次啦。咁跟住之后咧，就顺便要调整下你嘅呼吸噶。咁同时间咧，仲有一个叫做肩颈穴，系啦，好似一个日本嘅站名咁样。咁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喺呢个膊头嘅侧边后颈突出嚟嗰个嘅骨头啦，同埋个膊头嘅中间点对下嗰个位置。其实即系话你个膊头，你譬如单边左边咁啦，左边嘅中间咯。咁你去揿下佢咧，其实我已经有酸痛噶，你会发现自己有好多嘢都唔系好痛。咁如果真系想瞓好啲嘅话咧，可以不妨试下，睇下呢几个方法帮唔帮到你。Summer day is gone, dancing to dawn. Summer day is gone, but life just goes on. You beautiful swan, your life can dream on. Summer days gone, we're dancing till dawn. Summer day is gone, but life just goes on. Your beautiful song, your 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 Anson Kong 江业生。 师培嘅嘉宾咧就系 Anson Kong， Hello， 你好，师培， 你好，你好，喂，我知道你咧今年新人，咁其实咧新人咧第一次当然非常重要啦，啊，有冇一啲第一次咧系除咗做新人之外嘅一啲好深刻嘅经历或者冇透露过嘅咧？ 我谂起两个第一次嘅经历，我第一次嘅经历。第一个想起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真的上一个台度唱歌，就是我嗰时中学参加学校的声康，就上咗学校礼堂唱歌。 点解咁深刻先？ 因为嗰次是一个好紧张的经验，因为我嗰时参加的原因是因为，唉，我中四了，下年就中五要考会考，咁嗰时学校就规定中五生就唔俾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要专心考会考，咁我就 中四我就觉得，唉，我就系争学校个礼堂未上过啫。咁其他我喺海学校玩嘅，可以喺学校试嘅，都已经试过晒啦。跟住不如同个朋友，我自己又一个人唔够胆咯，就问个朋友，喂，有冇兴趣试下一齐上个学校礼堂唱首歌咁样啊？咁叫喺学校都试过晒所有嘢啊，咁样。咁我就报咗呢一个合唱同埋独唱嘅最后都，但系咧我独唱嘅时候咧，我觉得自己系唱得相当之难听嘅。我记得我完咗嗰个初赛之后，第二日翻到班房，我个班主任就同我讲话：，啊，关业生啊，你真系唱得好难听啊，系咪？如果你咁样都入到决赛嘅话咧，我哋成班都唔会支持你嘅。 吓，咁直接？老师会咁样嘅咩？你啲老师系咁直接嘅咩？ 佢因为我同嗰个班主任，即系我哋依家都好 close， 我哋都会如果我翻去中学，我都会揾个班主任倾两句。咁佢嗰时就直接讲咗一句，跟住我就有啲唔开心。但系好死唔死就系我独唱系冇入到决赛，但我合唱竟然入咗。 哇！咁即系话你合唱嗰阵时嘅表现好啲啦，我又唔可以话你合唱嗰阵时好难听。 是的，因为合唱可能仲有另一个朋友，可能嗰阵佢唱得好啲，咁我同埋咁有滚朋友喺隔篱，咁我就冇咁惊，咁就合唱就入到决赛嘅最后。但我都系因为完咗个星 con 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啊，原来上台表演都几好玩嘅喎。咁我就喺考完会考之后，我就开始就有谂下，哎，我第时想做啲乜嘢咧？不如开始下做表演嘅话，可唔可以成为我之后想做嘅嘢？咁我系嗰阵时开始萌下呢个想法嘅。又 你嗰阵时你话你好难听啦，其实你讲紧系啊啲唱嘅时候冇咁有。冇感觉啊，冇咁有 feel 啊，定系还是咩先？ 单纯嘅五音不全咯，嗰时系真系唔好听， oh, okay. 即系我嗰时系完全唔识，唔知咩叫，唔知自己走音啦，即系唔知自己系啱音啦，可能因为嗰时我连唱 K 嘅次数，我嗰时连去，我嗰时好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好怕丑嘅，唱 K 咧都净系饮嘢嘅啫，好多时候都唔唱。 哦，估唔到、啊，因为而家感觉就系、是、啊，你系好即系好活泼嘅感觉啦。 是啊，因为我以前就是喜欢踢波的，那我踢波以外其他东西我都不是很理会，那我有时候跟整班朋友一起去唱 K 的时候，那我就都多数只是给钱进去喝东西，跟着等很少人很少人的时候，那我就可能会唱两首歌，而且我那时候怎样都不会自己一个人唱一首歌，一定是跟着人家一起唱的。 啊，通常那些呢匿埋在自己唱的那些是歌王来的，看电影成日都是这样的。 真的我不是，那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很怕丑。 啊，不过没问题啦，即证明呢就算你是五音不全，经过训练之后呢仍然都是可以很好听的。因为我觉得你最近的这一首新歌也都是真的很正啦。咁啊，我知道你今年啦新人啦，咁啊头先讲完你嘅第一次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嚟緊有冇咩发展啊，諗住有冇一啲咩嘅新尝试想带俾乐迷或者係其他方面呢？ 咁我希望下年可以尝试多啲拍摄上嘅工作，因为自从拍过打天下之后，咁哦即都发觉原来做戏都几好玩喎，几得意，咁我就都开始越嚟越有兴趣对呢件事，咁我下年其实都会继续要出歌嘅，都会有我嘅 solo 作品嘅推出嘅，咁歌其实已经都拣紧噶啦，咁就下年其实都系专心 focus 呢两样咯，出歌同埋一啲拍摄上嘅工作。 好啊，咁出歌有冇少少可以透露一下？其实系同而家呢一首歌曲啦，都系轻快少少嘅，比较多啲啊，定系还是会尝试一啲新嘅曲风啊等等咧？ 今次就会尝试一个新嘅曲风啦，而呢个曲风都系好多人同埋公司都好想我去尝试嘅，就系一个 band sound 少少类型嘅音乐，因为我由做声开头第一首拣嘅先入为主，去到我第一次我哋 Miu 演唱会嘅时候，我都系拣咗啲少少比较 band sound 类型嘅音乐去做。咁其实公司同埋好多人都觉得，哦，其实 AK 都几适合呢个方向。同埋早排住同 One Promise 夹完之后，做咗两个 cover 同埋同我哋夹咗个 live。咁我自己都好想，真系好想做一只 band 少少咁嘅歌。咁就开始而家搵紧 demo 啦都。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 Anson 啦。咁啊，头先听完啦，嚟紧啊有啲咩嘅预告？咁啊，希望咧嚟紧你嘅作品啦，可以快啲推出啦，等我哋咧又可以快啲有得听，有得睇。咁啊，希望各位嘅乐迷啦或者观众亦都多多支持啦。今日多谢晒 Anson，thank you，thank you 师傅。Caus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oh，on and on。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揀一天陰天海邊，又預約你在八點，特登不帶傘或更令你在意。想揀一張飛先飛得較遠，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掛念才想見。当礼拜太好，心底都给你表露，通通。 计算不到冲击回荡，总深知我未够好，总差点恋爱心动，你有点浓，难平。出轨片，我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特登给察觉是我没有在先。想拣一束光，把打手指协要你入失眠，或者衰到吊着汗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坐，即使你巨癫都不必懊恼。虽然节日倒数，都可数心跳速度，数去烟雾。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是外地输入，64宗是本地个案，当中19宗源头不明。69宗个案包括36男、33女，年龄由2岁至87岁，当中6宗在检测中心检测发现。有45宗本地个案和其他群组有关，包括跳舞群组和日出康城地盘群组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当局已经和3间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制造商达成初步协议，其中内地科兴生物制造的100万剂疫苗下个月抵港。陈肇始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在优先接种群组中，年纪越大的长者会越先打针。他又说，如果可以给到信心公众，官员率先接种疫苗绝对没问题。对于海外有人注射新型肺炎疫苗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陈肇始说卫生署有监察机制处理类似的情况。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市民不用担心疫苗属于哪一种科技或者是国家，每款疫苗都要证明有效才会获批使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使用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统特朗普说24小时内可以展开接种工作。BioNTech 行政总裁沙恩说，随着美国批准使用，面对最大挑战是增加产量，满足强大的需求。公司已经表明明年可以将产量提升至13亿剂。随着英美批准疫苗紧急使用，沙恩预计欧盟药品管理局今个月底会有条件批准疫苗使用，明年年初可以分发到欧盟各国。最新的数据显示，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人在未接种第二剂之前已经产生一定保护力。沙恩对数据表示惊讶，强调接种第二剂之后保护效力会大幅增加。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德州提出寻求推翻大选结果的诉讼请求。德州检察长日前提出诉讼，试图推翻佐治亚、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结果。诉讼得到十几个州的检察长和过百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支持。不过最高法院裁定德州在其他州的选举问题上并没有司法上可识别的权益，不受理诉讼。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形容最高法院的裁决令人失望，而且没有智慧和没有勇气。拜登的发言人就说，对于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毫无根据的指控并不感到意外。各州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选举人会议，正式投票推选拜登为新一任总统。国会下个月召开联席会议确认结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Five， 专子。 嚟到我哋慢动作时段啦，今个礼拜啦，我哋继续请嚟香港嘅漫画家喺我身边咧，就真系经历咗啦漫画坛啦有四十年以久嘅专子老师，你好， hey, 你好，你好，大家好， 专子老师第一次见面啦，我对你即系好抱住一份啦期待啦，亦都有少少紧张嘅心情啊，第一次见到你，你好啊，你第一次接触我哋访问啦，咁一定咧有一个问题咧离唔开咧，会问你。记唔记得当初乜嘢原因启发到你或者影响到你想画漫画或者点样入行嘅咧？ 我就系读艺术系嘅，喺中文大学里边读艺术系嘅学生嚟啦。咁当年系即系七八年嘅毕业啦。咁跟住就出咗嚟就喺报社里边工做咗一年教书之后就报社里边工作嘅。咁當年我哋喺大學生活裏面咧，都已經係好多政治嘅議題啊，或者爭拗啊、爭論咁樣嘅。咁其實如果較為具體啲講咧，就即係四人幫倒台前後嘅時候啦。咁變咗就個衝擊都幾大嘅。咁所以當年嘅大學生咧，都好多都有政治嘅意識啊，或者諗法喺度嘅。對於中國大陸嘅一啲嘅想像啦，咁亦都對香港嘅喺殖民地之下究竟係點樣會發展咧，都有啲好多嘅諗法喺度啦。咁變咗對我哋嚟講咧，就即係畫藝術，即係做藝從事藝術工作嘅，究竟係即係同個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喺呢方面咧都諗得幾多嘅。咁對我嚟講咧，就藝術只係一個工具啦。咁其實如果你係關心社會嘅話，利用咗呢個藝術嘅技術或者諗法咧，咁將來係喺邊個地方嗰度咧，其實我係好開放嘅。咁有機會咧就入去報社裏面工作啦。咁其實當年咧就最初嗰陣時候係有朋友咧就畢業出嚟之後咧就去咗啲報社裏面工作嘅先嘅。咁然之後咧就揾我係幫手咁。咁喺個過程裏面就慢慢就深入啲了解到報紙嘅運作啦。咁後來就直情係進入咗去明報裏面工作啦。喺嗰陣時就其實已經開始係同百姓半月刊咧就畫漫畫噶啦。咁入咗明報之後咧就亦都做過不同部門啦。有啲係採訪部嘅工作又有，翻譯部工作又有，美術部工作、編輯部工作都有咁。咁變咗係一個比較全面啲嘅一個。了解啦，入咗明報之後就當然就會係認識黃思馬先生啦。我哋喺大學嘅時候睇明報咧，咁都係成日都睇佢啲漫畫作品，差唔多係所有當時嘅所謂嘅年青嘅讀者啦或者大學生都係睇明報啊嗰啲大嘅嚇。通過佢嘅作品裏面咧，就知道香港嘅漫畫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喺嗰個時候咧，就亦都係認識咗一班同係畫漫畫嘅朋友，咁大家組織咗一個漫畫研究社。開始係了解一下香港嘅漫畫，除咗畫之外咧，亦都係即係過往嘅歷史嗰個發展係點樣嘅。咁對漫畫個認識同埋了解咧，就立體啲啦。對我嘅工作嚟講咧，都有些少嘅影響嘅喺方面嚇。咁譬如你畫嗰陣時咧，就會係即係唔單止係對住一件社會嘅事情發生，而係即係你會係睇翻成個過程啊，過去嗰幾十年至到今時今日成個社會發展咧。你个睇法咁样 嘅，我都有做到少少 research 啦。你头先讲嘅漫画研究社啦，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成立啦。咁嗰阵时主要系点样研究嘅咧？因为嗰阵时肯定同而家唔同啦，因为而家互联网咁发达，即系你好容易揾到好多资料啦。嗰阵时嘅模式嘅运作又系点？ 即系我哋当年系睇漫画嘅时候咧，就即系功夫漫画都系我哋差唔多年齡啊！我同我哋同黃玉郎嗰啲時代差唔多啦。咁其實更加早之前咧，就係都頗多政治社會嘅漫畫喺度嘅。記得睇係新晚報啊、星島晚報啊，咁佢哋都有啲漫畫版喺度嘅。咁裏邊啲內容咧都係講關於香港嘅社會嘅問題嘅，即係譬如啲加價、貧富懸殊啊、啲擲米好難啊等等呢啲嘢咁。咁其實呢個好傳統嗰啲漫畫。咁我哋再研究翻睇翻老夫子啊，再之前有啲咩人咧咁，當然。亦都慢慢越抄越多嘅，咁啊会发现到香港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漫画嘅发源地之一啊。清末之后咧，已经开始有香港嗰个因为嗰个地位嘅关系，一个位置社会 嗰個形態啦，同埋嗰個地理位置關係咧，變成為一個出版嘅先鋒，可以咁講啊。咁咧就裏邊咧就有啲外國英國人咧喺度咧，嗰陣時咧亦都係有辦報紙啦，咁亦都引入咗一啲嘅漫畫喺度嘅。咁當時一啲漫畫家49年前咧，亦都已經開始有漫畫家由國內邊走落嚟香港。咁本土嘅漫畫家亦都有嘅。咁當然早期嘅漫畫都係比較。好用啲毛筆畫啊，咁都係有啲部分係參考下外國嗰啲嘅漫畫啦。基本上嗰個社會個進步程度咧，就同上海啊、同天津啊嗰啲地方咧就好接近，同北京啊嗰啲咁。從事文化藝術嗰啲咧，其實都個資訊都好流通嘅。一路發展落嚟咧，就49年前咧，更加係好多嘅國內漫畫家咧，就或者文藝界嗰啲人咧，走到嚟香港嘅。咁啊，其中一部分係漫畫畫漫畫噶啦。咁佢哋畫漫畫嗰啲就唔單止係。即係畫嗰啲嘅普通啦，而且係好有社會信息喺度啦，或者甚至係即係號召啲人去抗日啊等等嗰啲嘢。香港淪陷啦，即係日本仔佔領嗰陣時候，亦都係有啲漫畫家喺度繼續工作啊。咁變咗好多好豐富嘅內容喺度，好豐富嘅故事喺度。咁我哋研究就係講緊呢啲嘢。咁我哋亦都係80年代嗰陣時候都開始係進入大陸國內裏邊啦，咁同當地嘅漫畫家接觸啦。咁啊，有啲尤其是喺廣州嗰啲啦，咁廣州嘅漫畫家好多時都曾經喺香港做過嘢嘅，通過佢哋了解到初點樣喺國內裏邊嚟香港，跟住咧就點樣組織法，喺邊嘅地方發表漫畫，佢哋個漫畫理論啦，或者漫畫嗰啲團體啊點樣啦，咁我哋都做呢方面嘅工作嘅。 哇！我真係孤陋寡聞啊，即係我腦海啊比較早期，可能係黃絲馬、13點老夫子，咁但係呢啲在之前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就。真係有啲斷層啦，即係我都唔知邊度可以揾到再多啲更早嘅香港活躍嘅漫畫家啦，即係真係70年代之前嘅話，哇！有機會真係請教你多啲，係啊，問你多啲。咁但係嗰陣時你就好明顯就係頭先講到大學嘅時候有修讀藝術啦，咁你讀嗰樣嘢同漫畫嗰樣嘢嘅互動又會係點咧？ 其實喺大學裏邊都已經有係好多參與好多學生嘅活動啦。重要嗰啲所謂營中關社嗰啲啦，都幫啲學生會畫海報啊，做啲大型嘅橫額啊等等呢啲嘢。咁其實呢啲都係用咗你自己本身嗰個畫畫嘅技術啦，將佢哋套入去一啲嘅社會事件裏邊咁啊。變咗嗰陣時都已經係知道其實畫漫畫其實係有咁嘅作用。事實上你睇翻，即係就算從純藝術嚟講咧，佢都會睇得到咧係。即係畫畫嘅人咧，同呢個社會嗰個變化咧，其實係好大嘅關係嘅。尤其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嗰啲嘅藝術家咧，其實就係同呢個社會嘅動盪咧，裏邊嘅反映好多內容咧，都係同社會動盪有關係嘅。咁啊所以藝術家同呢個社會從來未脱節過嘅。咁啊，漫畫更加係即係好直接嘅介入啦。 咁嗰陣時乜嘢驅使到你咁有決心？頭先有提到畢咗業之後第一年其實從事教育工作㗎嘛。咁教育工作其實都唔係容易啊。咁但係以香港當時嘅年代嚟講，做漫畫工作都唔係容易喎。 事實上就都唔係容易嘅，但係我就教咗一年書之後，發覺係教書唔係咁適合我嘅。咁啊，因為花好多時間係照顧學生啊，各方面嗰啲嘢咧。咁但係喺大學裏邊咧，我係讀嘅點樣創作啊咁樣啦，變咗就好快速咧就脱離咗呢個教育嘅行業啦。咁就轉咗去做報紙嗰度啦。咁報紙嗰度咧就其中一個最大嘅動力咧，就因為佢同個社會接觸面係最直接嘅。即係既畫畫就係一個嘅，都係我自己本身嘅興趣。另一方面咧，就係對個社會嗰個現象咧，或者係社會嗰個形態點樣發展咧，其實都係好大興趣喺度嘅。咁喺報紙上面工作咧，就最簡單直接，就係話每天睇到新聞嘅發生咁樣。咁啊，亦都係令到你思考究竟係即係人喺個社會上面發生咩作用咧？點解咁嘅情況發生咧？咁啊，變咗係好多嘅衝擊喺度嘅。咁啊，將兩樣嘢結合埋一齊，一個畫畫嘅人啊，對於社會有啲睇法嘅，咁當然未必一定係畫漫畫嘅，咁有做其他嘢都得嘅，咁但係話對我嚟講咧，就即係漫畫係較為係好自然嘅事咧，我覺得係。 百病貧困仍然無悔，未曾賣過，仍舊畫畫，只是為了呈現世間光明，來叫開心可散發，無視血色瘡疤，忘掉過得瀟灑。色彩鲜嫩全是自发，你听过梵高吧，食几多吧，他那人格难否吧，求全人人明白，可他有权了退化， 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开始啦，画到而家真系2020年啦，即系画足40年啦。其实你完全睇住香港嘅成长啦。我哋先唔讲香港先，净系讲香港嘅漫画，其实都改变咗好多。 研究漫画嗰阵时，你会发现到，漫画佢有本土嘅特性啦。有佢自己本身嘅社會背景喺度啦，點解有啲咩漫畫出現？點解嘅冇某類型嘅漫畫出現呢？咁其實關乎到好多嘅文化同埋嗰個風俗啊等等嗰啲嘢啊，但以前咧就會係翻得到咧就華南嘅漫畫家，佢哋通常咧就點樣畫法，或者有啲咩嘅題材，佢哋嗰個技術係點樣啊？同埋北方嗰度嗰啲，即係北京啊、上海嗰啲又有咩唔同啊？我哋又有呢啲方面嘅，其實都好大嘅分別喺度，都睇得到出嚟嘅。咁啊，當然咧，通過呢個社會越嚟越係快速嘅交流之下咧，咁啊，大家互相侵襲啦嚇。但係話地方嘅文化亦都係好強烈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就一路演變落嚟咧，互聯網出現嗰陣時咧，就多咗好多新鮮嘅因素加入咗落嚟嘅。就個風格上面咧，就係以前你我哋係要睇一個外國嘅漫畫咧，唔容易嘅，即係你要走去尖沙咀啊啲後巷裏邊啊，見到人哋嗰啲賣鹹濕書又有，賣其他雜誌又有咁啊，嗰啲咧就你會揾得到係外國嘅漫畫啲 mad 啊嗰啲咁嘅 magazine 嗰啲咁，但係普通人嚟講咁啊，即係都係睇翻報紙裏邊見到有乜嘢就睇到乜嘢咁啊。咁啊，當年嘅南華早報都有啲先列奇一啲外國嘅漫畫，但係都係數量有限。但係如果相對到而家你撳上互聯網嗰陣時，你睇睇全世界任何地方嘅漫畫家咧，都有啲作品你會見得到。從風格啊、技術上面啊、佢嗰個表達嗰個內容啊、語言啊等等嘅，都係混雜咗好多。風格唔同咗，風格可以嚟學習，但係話亦都有本土嗰個意識嗰啲嗰樣嘢，亦都係好強烈喺度。我哋唔能夠單純從嗰個嘅畫面上面用顏色啊，或者嗰個技巧方面咧，就去分嘢。但係而係用一個發生咗咩事嘅石，或者佢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咧影響之下咧，有啲乜嘢漫畫出現咧？呢個係更加係即係突出啊！ 咁我自己認知啦，香港嘅一定有留意啦，外國咧最容易睇到就美國同類型嘅漫畫比較多，英國都係嘅，係咪文化交流或者經濟步伐比較快啲嘅國家越多呢種嘅漫畫出現嘅咧？ 漫畫當然係大城市裏面咧就更加容易出現啦。咁其實如果照我自己嘅睇咧，較為發展得蓬勃咧就係歐洲嗰度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分開咗好多細嘅國家啦，大互相之間都個交流係好緊密嘅，咁每一個地方都有唔同嘅語言啦、唔同嘅文化，咁佢哋產生嘅漫畫嘅內容都唔同啦，即係突然間個社會裏面發生咗某啲事，咁你啲漫畫家就會發表啲漫畫喺度，咁其他隔離個國家咧，因為佢自己有本身嘅問題喎，但係話喺技術上面咧，或者係文化上面咧，佢互相交流嘅。咁其實係互相衝擊得好緊密嘅，之間嗰個互動嘅頻率咧係好快速嘅，咁啊形成咗佢哋嗰種就算係幽默嘅講嘢，或者對某一件事嘅睇法咧，都係大家互相競爭喺度。咁所以就發展得好快速。你如果你睇去歐洲嘅話，大家唔係淨係去買衫啊，唔係淨係食嘢嗰陣時咧，去啲書報攤見得到係好多嘅唔同類型嘅漫畫喺度嘅。政治諷刺嘅有啦，或時事嘅有啦，或其他嘅個人嘅題材啊等等，乜嘢類型嘅都會出現嘅。咁其實就係一個好突出嘅文化現象啦。咁其實你睇翻過往嗰個歐美嘅歷史發展咧，都係因為個地方係比較係包容一啲嘅，包容一啲唔同意見嘅或者唔同文化睇法嘅人咧。咁呢地方咧個漫畫就會發展得好嘅。咁如果你係樣嘢都箍緊嘅，呢樣嘢唔啱，嗰樣嘢唔啱嗰陣時咧，就漫畫就係好難去有新的形態出現，只是重複以前曾經容許過的事。但歐洲來說呢 就見得到呢，就是每一個國家那個皇權一路路衰落的時候呢，民間那個話語權呢就上升，在上升之下你再加上那個印刷技術、傳播技術、交通流動的快速 的影響之下呢，就那些東西開始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變化的，會 都有少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感覺的，因為大家都互相影響。 互相影響，這個交流是非常之重要的，即是我覺得世界越來越小，但也是你本身的文化根基夠厚的時候呢， 再加埋其他嘅嘢入嚟嗰陣時咧，就會產生一啲新嘅形態出嚟嘅，就唔單止係俾自己，對於成個世界嘅漫畫都係一種貢獻嚟嘅。 咁講到新嘅形態，而家香港你點樣睇即係未來香港漫畫嘅形態上面嘅改變咧？ 其實漫畫冇人話一個漫畫必然係要某種東西嘅。其實今時今日文化互相侵襲啦，互相係交流咧，產生啲新嘅嘢咧都好多嘅。可能係音樂加漫畫，可能電影加音樂，再加漫畫，再加舞蹈咁等等嘅嘢係互相侵襲嘅，大家互相去學習同埋產生啲新嘢出嚟。咁喺漫畫嚟講，亦都係一個新嘅咧，就係電腦出現咗之後咧，大家畫漫畫嗰個工具唔同咗啦。工具唔同咗之下，亦都係傳播方式唔同咗之下咧，就應該有啲新嘅東西出現。暫時嚟講，我睇得到咧，多人係有啲分別喺度啦。就譬如話做動畫嘅。例如啦，做動畫嘅都係容易咗，比以往。以往需要好大棚人，好多嘅工程，好多嘅技術先做到幾分鐘或者幾秒鐘嘅嘢。但係今時今日咧，你做一分鐘嘅嘢咧，好比較快脆，一日兩日時間咧，能夠一個人做得到出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漫畫會唔會同呢啲嘅結合咧？或者從用嗰個顏色啊，用嗰、那個大細啊，傳播個嘅方法啦、啊，甚至係語言上面。有冇係可以係多個語言即時翻譯得到出嚟啊？等等呢啲都可以係，因為電腦嘅出現或者新嘅技術出現咧，就會係有變化出嚟。咁如果以外國嘅，我見得到嘅就有啲嘅政治漫畫家，佢唔再喺報紙上面畫漫畫，而係每日就係淨係畫動畫，就係喺YouTube 裏面啊或者其他地方度散播出嚟嘅。咁啊變咗係脱離咗一個傳統嗰個報紙印刷呢個媒介，咁但係都係漫畫嚟嘅，都係一樣係做呢樣嘢嘅。咁但係話呢個只係其中一樣咧，會唔會有新嘅嘢咧？即係呢個留待以後嘅人咧慢慢發掘。 咁啊嗱，從事咗呢一個嘅香港漫畫40年啊，有冇邊一啲嘅事對你嚟講係非常之難忘嘅咧？ 讀書嘅時候已經係四人幫倒台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嚇。出咗嚟工作之後，咁啊香港嘅中英談判咧一個好大嘅衝擊啦。開始思考香港人係咩人嚟啊？點解咁嘅情況啊？未來會係點樣啦？咁啊，對於畫漫畫嘅人或者對於從事文化工作嘅人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去反思或者係進一步去探索。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面，當然最大嘅衝突就係六四事件啦。咁六四咧就係都令到好多人咧就突然間擲醒咗，話乜原來我哋嘅世界可以係咁樣，會係咁樣嘅。亦都擔心前途嘅問題啊。當年都有好多嘅所謂 brain drain 嘅，即係好多人離開香港嘅問題。當然喺嗰段時間之後，咁啊成個中國對香港嘅睇法已經係開始有啲變化。但係話另一方面咧，中國自己本身嘅變化啦，即係從經濟上面啦、文化上面啦。佢係即係擺脱咗文革時候嗰個形態啦，喺經濟上面越嚟越發展得快咁啊香港咧就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咁啊要輔助翻，亦都係有一個機會喺度俾佢發展。咁中間嘅拉扯咧或者拔河咧，其實係好多可能其他國家裏邊未必見到嘅嘢出現嘅，咁喺個漫畫裏邊咧可以係發揮到出嚟嘅。到了回歸啦，當然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轉化啦。咁回歸之後咁多年，咁大家香港人咧嗰個心態，新一代出現嗰陣時咧，亦都係導致到對社會個想像係唔同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唔係單一嘅事件，但係話亦都係一連串嘅事件咧，令到係即係畫漫畫嘅好，寫小説嘅好，寫文章嘅好，咁其實係好多嘅題材喺度嘅。 等下我哋今集時間。都接近尾聲啦，我感覺上好似上咗好珍貴嘅一課漫畫堂咁啊，同專子老師傾偈就好似即係揾老師請教一樣啊，了解到成個香港嘅漫畫嘅演變啦，亦都思考多咗，即係漫畫除咗畫紙上面嘅圖像之外，對我哋又有啲咩直接嘅關係咧？絕對要需要另外揾多一集同專子老師再慢慢傾嘅。今個星期多謝曬你，老師。 多謝。 咁大家記得留意埋今晚啊，喺我哋港台電視31啦，都有一个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继续有专志老师噶。 对于呢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谂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系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中国咧同一个海。